穿高跟鞋，我是黄欢。今天节目第一首歌是来自陈淑桦的《流光飞舞》，听到这首歌立刻都会想起那部由王祖贤和张曼玉出演的经典《青蛇》，一个白蛇，一个青蛇，两个人在电影里扭啊扭，到现在我还记得那个场景。其实每个女人都希望她生命当中有一个像许仙一样的男人，这样一个美少年能够在你耳边讲出最好听的情话。继续听到的是来自电影《如果爱》的同名插曲，是由张学友演唱的《如果爱》。 每个人都想明白，谁是自己生命不该错过的真爱，特别在午夜醒来，更是会感慨，心动埋怨还有不能释怀，都是因为你触碰了爱。如果这就是爱，再转身就该勇敢留下来，就算受伤，就算流泪，都是生命里温柔灌溉。爱在回忆里总是那么明白，困惑的心，流过的泪，还有数不尽黑夜等待。如果这就是爱，生命里是快乐还是悲哀，特别在夜深人静时想起未来，是否能平静不会想现在，只是因为你拥有了爱。如果这就是爱，再转身就该勇敢留下来，就算受伤，就算流泪，都是生命里温柔灌溉。爱在回忆里总是那么明白，困惑的心，流过的泪，还有数不尽黑夜等待。如果这就是爱，如果这就是爱。 来自张学友，《如果爱》。应该算得上是一首有故事的歌吧，倒不仅仅是它背后有一部很经典的电影，我反而觉得歌名本身就藏着一个问号在里面。你看，如果这个词存在着不确定因素，所以爱是什么东西？如果当初真的爱了会怎样？如果你当初放弃了去爱，现在的你后悔吗？我们每天都在做着各种各样不同的选择题，你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把握它的呢？其实来听到阿桑温柔的慈悲。 其实我早应该了解，你的温柔是一种慈悲，但是我怎么也学不会如何能不被情网包围。其实我早应该告别你的温柔和你的慈悲，但是我还深深地沉醉快乐痛苦的边缘。你温柔的慈悲让我不知该如何面对，

这首歌是来自徐小凤的《明月千里寄相思》，这是一位香港殿堂级的歌唱家了，她是第一位获得香港最高荣誉金针奖的女歌手，她对香港乐坛的贡献非常之大，算是粤语歌开辟者之一吧。纵横华语乐坛有50年的时间，是看着粤语歌出生一直到长大的。接下来这首《你不在北京》，曹轩宾80后，是华语乐坛正闪闪发光的新人。梁静茹那首被大家所听烂的经典情歌《可惜不是你》，其实就是曹轩宾负责编曲的。我们来听听看这首《你不在北京》是不是合你的胃口。 大包你的行李，睡不着的半夜下楼跑不去，换过新的家具，大风天通州搬家到工体，难过就看戏剧，兜一圈三环40几公里，路过长春街西，我只能拧过头闭上眼睛，若不在仍有20别离，就注定会在恨里重遇，这不过是简单的道理，可真的要明白却真的不容易。不在北京，我不在人群，日子过得就像是后未平静的喘息，简直是身体的这么是呼吸的，突然突袭来的都是场战役。你不在北京，我不再关心这个城市雾霾放晴和世俗的乐趣，人来人往在风的淋雨在大街上，还常听到你喜欢的歌曲，可惜不是你。旅行漫无目的，累

符合快乐世界局。你哭着对我说，童话里都是骗人的，我不可能是你的王子。也许你不会懂，从你说爱我以后，我的天空星星都亮了。我愿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，张开双手守护你。你要相信，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幸福和快乐世界局。我要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，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。 回来不穿高跟鞋，我是黄欢。这首歌当年很火，来自光良的《童话》。这首歌的 MV 是一个很凄美的爱情故事，我不知道你还是不是记得啊。MV 里那个男人是个音乐人，他弹钢琴做音乐，希望有一天能够让女朋友看到他到大舞台上表演。可是女朋友得了绝症，即将死去，男人就希望在最后的一刻让心爱的人听到他在舞台上弹钢琴的表演。虽然台下空无一人，所以他用手机打开，让他心爱的女人听到他的表演。最后他的女朋友幸福地离开了人世。我发现光良的很多歌都是在写一个故事，通过故事的方式来写音乐，以此来打动人心，这也是一件很美妙的事情。 我一个人不孤单，想一个人才孤单，有伴的人在狂欢，寂寞的人怎么办？越过窗，看着长街，欢乐却无声，像一张卡片。像繁星灿烂整条街， 首歌名字叫做 Say Forever， 演唱这首歌的是一个二人组合，哥哥妹妹，音乐人陈忠义、陈绮萱在99年是以 GoGo and Mimi 之名发行了第一张专辑，叫做 Say Forever， 这是他们自创的物语式情歌，刚听到的就是他们的 Say Forever， 很好听。在这个雷同的娱乐化的乐坛，哥哥妹妹组合被誉为是音乐界当中的都市年轻雅痞艺术家，他们的创作包含了新世纪音乐、另类摇滚、英式摇滚等等各种各样的曲风，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找来他们的歌听一听。继续，这首歌我们很熟悉了，是来自黄征《爱情诺曼底》。 堡垒远掉如风化的沙雕，轻抚着断裂的皱纹，沧桑与迢迢，谁的心早已死掉。曾和你相爱如天命难违的头条，为何与你对决变成的纷扰，爱如那长啸的海潮，退去时飘渺，我的心不再计较。情爱它似毒药，你我早就应该知道，为何却不停的摇，我怎在破晓的大地，拼了命也要找到你。爱与恨的对立，怎么才

上的钟响过了十二点，爱情也消失了吗？最后看你一眼，顺便告诉你再见了我的过往。跳到天亮，我不会慢慢慢慢忘记一段爱情，慌慌张张跟着时间旋转，麻麻烦烦天天胡思乱想，我不会，我不要忙忙忙忙故意欺骗自己，平平凡凡忽略我的梦想，孤孤单单夜夜看着月亮，办不到，为了爱情，为了爱情空转， 深呼吸练习忘了你，别担心我一定可以，我相信爱有一种比我远的能力， 忘记你爱我的原因，明天起我不认识你，谢谢你离开我的世界吧。 许慧欣孤单芭蕾，在每期节目最后我都会放一两首节奏快一些的歌，希望你听完节目这一天都会有一个好心情。接下来这首歌呢也不是慢歌，来自陶喆忘不了。陶喆把这首老歌改编的实在是太棒了，这 R&B 天王算是在台湾乐坛掀起了一阵 R&B 的热潮，也让中国华语流行乐有了属于自己风格的 R&B。 今天最后一首歌就送给你，来自陶喆的忘不了。我是黄欢，明天见。That's right.